是北京时间12点整。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姐，聚焦摄影拍婚照好不 好？啊，先拍照后付款。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 老婆，信咱姐的准没错，咱就去聚焦拍婚照。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抢最新优惠。 国一国二车主有福啦，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西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传承15载，诚信立百年。3月1日至3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涿州新闻。 日前，涿州市孙庄乡召开学习贯彻市第7次党代会及两会精神暨当前重点工作部署推进会，会传达学习了市第7次党代会及两会精神，并分别对全乡安保稳定、两围治理、大气污染防治以及煤改电、电代煤工作进行专项安排部署。3月1号，涿州市临屯乡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暨重点工作部署会议，动员全乡党员干部以更加务实高效的作风，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会传达了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安保工作的实施方案及村级财务制度，并对大气污染、安全生产、气代煤、涿州好人评选、两围治理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2月27号，涿州市国税局召开国税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大会，会传达学习了省、保定市有关从严治党工作的会议精神，并结合国税局实际工作情况，对2016年工作进行总结，对2017年具体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宣读了市长陈宇对涿州市国税工作的重要批示，并对营改增先进个人及绩效管理先进单位进行表彰。为丰富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近日由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众星俱乐部承办的中国众星美丽乡村行送文化下乡文艺演出走进百尺竿镇大祝架村。为丰富部队文化生活，牡丹艺术团来到驻涿州某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此次晚会，牡丹艺术团准备了20多个节目，有舞蹈、歌曲、武术等形式，表达了对部队官兵的祝福。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越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 经》开场的这首歌《爱与痛的边缘》，王菲早年的作品。这首歌的国语版本，不管是黄仲坤还是迪克牛仔，都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唱得风靡了整个华语歌坛。而继续王经放音乐，下面的歌来自费翔，当年青春活力的偶像，现在也耐不住年华老去。这首歌叫《午夜星河》。 嘿，午夜天边，哦哦哦哦，嘿，午夜星河，哦哦哦哦，遥望着星星星星星星闪动，发射着闪亮着闪亮着光芒。嘿，午夜天边，哦哦哦哦，嘿，午夜星河，哦哦哦哦，是多么动人的动人的夜里，我陶醉在午夜星河。北斗星对我轻轻地诉说， stars, eyes, 我总有一天要登上星河。 Take my hand and lead me through this midnight galaxy. 星伴月长相随，星伴月长依偎。嘿，午夜天边，哦哦哦，嘿，午夜星河，遥望着星星星星星星闪动，放射着闪亮着闪亮着光芒。嘿，午夜天边，哦哦，嘿，午夜星河，哦哦，是多么动人的动人的夜里，我陶醉在午夜星河。北斗星对我轻轻地诉说，我总有一天要登上星河。 Take my hand and lead me through this midnight galaxy. 星伴月长相随，星伴月长依偎。嘿，午夜天边，哦哦哦，嘿，午夜星河，哦哦哦，遥望着星星星星星星闪动，放射着闪亮着闪亮着光芒。嘿，午夜天边，哦哦哦，嘿，午夜星河，哦哦哦，是多么动人的动人的夜里，我陶醉在午夜星河。 每一个偶像都有老去的时候，就像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每一个帅哥也都会有变胖的时候。开车在路上的所有朋友呢，其实我觉得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多的加强身体的锻炼，因为让自己健康才是生活当中最为重要的财富。继续下面要听到的歌，这是蓝心湄为了爱情而不怕付出，收入在《狂奔》专辑里的作品。

正在收听到的是王晶放音乐，继续下面听的歌刘若英在我很好专辑当中落跑新娘。 这个决定是多么艰难，爱你却选择离开，并不是我总把孤单当成习惯，未来并不如想象中简单，也不是不需要贪爱，你永远无可取代。再不敢唱起那歌词最后一排，有个男孩爱着那女孩。抱歉，我知道自己不负责任，虽然我很认真想过和你过一生，为什么会逃避这一刻？你握住我的手，越温暖越疼。抱歉，我应该对自己负责任。当你说你都能理解我痛苦失声，害怕失去一个人，才想回到一个人。我会把这份爱存放在心的最底层。取代，再不敢唱起那歌词最后一排，有个男孩爱着那女孩。抱歉，我知道自己不负责任，虽然我很认真想过和你过一生，为什么会逃避这一刻？当朋友都羡慕现在的我们。抱歉，我这次想对自己负责任。当你说你都能理解我痛苦失声，害怕失去一个人，才想回到一个人。我会把这份爱深藏在心的最底层。这个决定是多么艰难，爱你却选择离开，再遗憾也好过不快乐的分开。你会懂这是我的爱。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温柔。 悬在记忆中的美好。我想跟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又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oh, 你的眼神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温 歌曲来自王力宏，虽然依旧处在一线歌手的地位上，但是当年创作人的锐气呢，现在是已经锐减了很多很多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叫做《心跳》。继续接下来蔡健雅，我觉得他很稳固的在让自己的音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首歌来自同名的专辑当中，叫做《陌生人》。 一朵云囊在多少思念的寄托，在忽然向我解脱。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都明白什么都变了。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在时过境迁以后，断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过，过去了又改变什么？地球它又公转几周了、我不难过了，甚至真心希望你能幸福。当我了解你活在记忆里头，我不恨你了，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当我了解不爱了，连回忆都是负荷。 有一些歌手呢，他一出现就会以他身上的亮度来吸引大家，而另外一些歌手呢，他可能需要比较长的一些时间来用他身上的一些耐久的东西来持续吸引大家。接下来这是黄义达《每天的每夜》。 能不能让我再陪你走一段冷冷的夜里，风穿过我们的身旁，寂静的长巷，只有呼吸陪伴，无法说再见，因为时间太短暂。 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法制晚报消息，2号。西城区金融街核心区寻更系统正式启动，这也是全市首个寻更系统。记者从启动仪式上获悉，即日起，金融街街道将通过利用数字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手段，实现街区寻导定点、定人、定路线。据介绍，整个金融街街区在重点部位、重点区域设置寻更点位共88个，划分 A、B、C、D 四个巡视区域，每个区域又分为2条巡视路线，采取交叉不间断巡视。通过巡视，主要发现街区内市政设施、上访事件、违法施工、无主垃圾、非法小广告、交通设施、园林绿化、流浪乞讨、户外拍摄等城市管理问题，及时上报解决，提高街区巡查的时效和精准。中国新闻网消息，北京市居民公用天然气合同示范文本2号起正式推行使用。该示范文本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天然气供应企业与居民用气人之间发生的生活用天然气供应使用交易。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燃气办主任张春田介绍，北京约有600万户使用天然气，而此次推出的合同示范文本将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争议处理等均作出明确规定。合同还首次提出燃气供应企业必须提供24小时应急购气服务，除燃气供应企业应提供免费的周期性安全巡检外，用户也可以在承担费用的前提之下要求燃气供应企业增加入户安全检查的频次。据介绍，北京最大供气企业北京燃气集团推出的 APP 即将上线，届时市民可通过手机签约。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忽然发现你不太对劲，不是提出怪问题，永远是什么爱能不能掩饰真情，两个人原本没有任何交集，说也奇怪会在一起，老天故意巧合而已，我都不管，只想紧握住你。其实啊，幸福离我们很近，不想摘不下来的星星，不是你对我还有质疑，身边太多不坚定的爱情，别害怕幸福离我们很近，不过一枚戒指的距离，等到那天我们忽然心起，那张证书就是我愿意。忽然发现你不太对劲，不是提出怪问题，永远是什么爱能不能掩饰真情，两个人原本没有任何交集，说也奇怪会在一起，老天故意巧合而已，我都不管，只想紧握住你。